起相守只与你的距离，也许喜欢怀念你，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余得到你，我关起满是不足的氧气，掩着眼涕会为你的呼吸散落一地，断续的谜语对着空气唤起着你相聚，困着自己，渴望着你的消息，翻来覆去，甜蜜的怀疑，故作神秘，延续着你的好奇，也许喜欢怀念你。也许喜欢